يا رب شاء الله. Oh,

Thank you. الله عليك. الله أكبر. الله الله. عليه الله يعين. وما 王小光嘛。 咱那西红老爷嘞，咱那西红老爷嘞，咱那西，咱那西，西奶奶。 我呢？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النبي.